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短时暴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在26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在33度。总的来看，今天傍晚部分地区的降雨以及夜间全市的降雨对交通影响比较大，请各位注意驾驶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央企上半年利润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有所调整，补贴款不超过车价的 60%。 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那些错误的资产配置观念。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早盘小幅冲高之后震荡下行，整体维持宽幅震荡，沪指五连阴，创业板走低，跌破1600点整数关口，市场避险情绪上升，个股跌多涨少，钢铁板块表现活跃，两天领涨两市。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72.55点，下跌0.53%，深圳成指收于9148.78点，下跌0.51%，创业板指数收于1590.06点，下跌1.11%。从盘面上来看，钢铁、地下网管、高送转居板块涨幅榜前列，种植业与林业、机场航运、生物制品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河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总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我们看今天红盘的板块比较少啊，跌幅榜的个股的调整幅度呢也比前几天有所扩大，那您怎么来看？ 嗯，好的。前期我们谈到过，这一次的反弹呢，实际上从时间上来说有一个月，但是空间比较有限，因为压力位在2900-2950就已经压力比较大。 嗯， 那2800-2900的话，只有100个点的空间，那所以时间上有一个月，那就会体现出是一种震荡的反弹，又回落，又在震荡，可是这样一种态势。我们也看到最近5天有一个小幅调整，但是始终没有把上周四那根阳线刚刚才吞没掉，所以的话体现出了一种震荡的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我觉得可能还会做一个特点做延续，因为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说呢，本波循环是有可能是46天， 可能是六个反弹的小高点，那目前呢已经有三个了，那未来的话还会有三个，它就体现出一种频繁的震荡又有所反弹，会出现这种特点。同时呢，从基本面的一个要素呢，要注意最近有一些城市的商业银行有媒体报道有一些负债率方面的问题，这也体现了地方政府的一个负债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也跟我们前期所说的整体的资产端降杠杆还有这个债务方面的一些隐忧还是相关联的，所以这个呢会对风险偏好有所压制。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其实在未来可能召开，那这样的话一些定调子，比如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市场的政策、经贸方面估计都会有一些定调。那么这个调子定出来之后，一些主流资金就会据此做一些方向的选择和行业的选择，因为他会觉得哪些行业受益，所以的话会有一个布局的可能性。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呢我们还要到时候来看。总体上来看呢，就是还是要谨慎的面对这样一个这个有一些结构机会但机会又不是很明显的这么一个市场特点。 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目前还是一个震荡市啊，这种持续的程度可能还会有一段日子。那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游资还是比较的活跃的啊，那您怎么来看待游资的这种表现？ 其实游资的活跃呢也跟当前刚才我们分析的市场有关系。第一呢，有一定的反弹时间，这个源于就这个市场，那么也看到媒体吹风啊，管理层吹暖风等等，但是呢相对应的一些实质性的事情呢它出现的不是很多，比如说政策上的扶持或者说一些情况的流转，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整体的降杠杆的事情呢它还会有些延续，但是这个位置上那么再继续推得过于快，它是不利于这个整体的一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呢它会有一个修身养息的时间，所以我们当时判定是有一个月。那么在这样一个空间有限时间有一个月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些资金它是不敢去参与到一个较长时间的运作的，所以就体现出了一些游资呢它打一枪换个地方，根据中报根据它的一些活跃的这样一种数据啊，那么可能就会得到一些机会，然后呢做一些比较短线的这样一种操作，会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特点，也是根据市场的形式来的。 这种短线的操作有时候也会比较坑人，今天是涨幅榜前列，明天就变成了跌幅榜的前列了。 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那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建筑钢铁的表现都还不错啊，您认为这种表现有可持续性吗？ 这两个板块呢，其实钢铁我们之前很早以前就交流过哈，它的这个整个的中报是偏好的，同时呢，二季度这个期货市场的有些反应，所以的话对它来说基本面至少让各种资金都觉得有一点放心，所以呢，它的活跃度我觉得是一个小波段的。频繁的，但是你看到它涨的也涨不说很高，因为高一点之后大家就会有一些资金可能想对后面还有一些担心，那就及时的就卖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种短线化的一个操作，所以它就频繁的一个进行震荡。建筑板块呢跟它有点相似，因为也是属于估值低然后呢中报也不差啊，这样一种板块呢它都体现了有一定的安全感，但是呢它的持续性又不够，所以也会体现出一种频繁的小波段的一个震荡。所以善于做短线的朋友呢可能在里面会找到一些这个小的机会。如果一直做长期的持有的话，可能它反而可能比较难以适应这样一种频繁震荡，所以可能还是以短线的思路来观察和捕捉一些短线机会为宜。 好，当然其实这两个板块背后呢也反映很多这种经济政策的一些态势哈。刚才您谈到了就是下半年的一些经济走向目前大家都在等待，所以说目前市场是不是主流的资金也都处在一个观察观望的这么一个态势上？ 其实也都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左右为难。不参与呢好像又觉得应该要赚一点钱，然后呢抓住这种修身养息的这种时机，但是真的去抓呢可能又觉得做的难度又比较大，所以其实我了解的情况 其实呢都还也有一部分在保持观望，也有部分呢在参与，但参与的人呢做的也不是说心里的特别踏实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呢，你放手去做肯定是不行，做一些小的反弹呢可能捕捉一点小机会呢是可以，但是对于稍微大一点的资金呢它进出又不是很方便。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可能都还是想等着这个未来这个政策明朗之后， 嗯， 然后呢再做一个全面的判断。这时候呢包括可能重要的主力资金、主流的资金，那么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对未来有一个方向性啊，或者趋势性的一个态度，那么这时候可能市场反而会明朗一些。这时候的话大家可能参与起来反而会容易一些，哪怕我明确将来还会跌到多少，那么到那个点我再参与，它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明朗和明确。像这种明确的事情呢，对于投资者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都是有利的啊。 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祝大家好运。 好，我们下周再见。 哎，下周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2018债券年会7月19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财政部国库司总会计师王建勋说，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他介绍，今年以来记账式国债发行利率有所下行，这与市场资金面较为宽松有关，也与债券违约频发、中美贸易冲突等导致市场风险偏好降低、资金较多追捧记账式国债有关系。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在岸人民币今天收报 6.7734， 上一交易日收报 6.7145， 下跌589个基点，创2017年7月14号以来的新低。美联储在周三发布的褐皮书中称，美国经济继续以温和至适度的步幅扩张，薪资仍保持温和至适度的增长。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会再加息两次。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汇率预期基本稳定。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出了先升后贬的双向波动，各月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支小幅顺逆差交替，而不是此前的单方向变化。这反映了市场主体更多的是根据实际需求来决定和安排自己的跨境收支和结售汇。再来关注央企的利润，今年6月份我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2018.8亿元，同比增长 26.4%， 单月利润突破2000亿元，这在央企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不止6月，整个上半年央企经济运行都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收入利润持续快速增长，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 实现增加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实现利润8877.9亿元，同比增长 23%， 上交税费总额1.2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经济，根据初步核算，北京上半年 GDP 达到1405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 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1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北京 GDP 季度累计增速已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 6.7% 至 6.9% 的区间。北京市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有了调整。今天上午，市财政局公布最新政策，明确新能源汽车补助的对象是消费者。消费者应获得的补助资金由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者是销售机构先行垫付。汽车生产企业或销售机构申请中央和本市财政补助总额不得超过车辆销售价格的 60%。 通知明确，新能源汽车补助的对象是消费者。那么根据了解，北京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从2018年1月1号起执行，有效期到2020年的12月31号。俄罗斯世界杯刚刚结束，法国队捧得大力神杯，而世界杯期间打出的法国队夺冠退全款的厨电企业华帝，一时间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数据显示，华帝将为此付出7900万元的退款， 然而当消费者去找华帝兑现承诺时，却发现想拿到退款并不容易。在世界杯落幕的当天凌晨，华帝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通知，法国队夺冠，华帝去退全款活动正式启动退款流程。但不久之后，就有不少此前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冠军套餐的消费者发现，退款变成了退卡。线上电商退款流程中显示，满足退款条件的消费者，华帝线上官方授权店铺将按照顾客发票金额向其返京东、天猫、苏宁、国美的平台购物卡，只能在上述品牌各自的自营平台使用。对于在线下实体店购买华帝冠军套餐的消费者，退款之路也并不顺利。除了发票之外，店铺还要求消费者提供在活动期间签署的选择夺冠退全款的优惠活动协议。我们希望华帝不要成为影帝。7月18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地图类手机 APP 涉及个人信息全测评测的结果，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上海市消保委通过网络调查发现，地图类的 APP 已经成为当前智能出行的必备软件，而个人信息保护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他们认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是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对 APP 来说，规范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核心是权限的获取。在评测当中，他们发现地图类的 APP 存在申请的敏感权限与实际功能不完全对应，缺少让消费者一次性授权等问题。今天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等企业积极回应，并且向上海市消保委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以及整改报告。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去购买理财产品啊，当然也会去买其他的一些资产的产品。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或许大家买错了啊，不是说买错了产品，而是说啊，大家买的没买到啊，不该买的买了一大堆，该买的呢或者是买的这个时间点啊，买的这种比例啊不对等等。总之呢，要和大家说的是那些错误的资产配置观念。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银行财富管理部的副总经理王建宁。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王先生呢也是经常和一线的投资者打交道啊，所以呢也是非常清楚大家目前的这种投资理财的观念哈。 是的。 首先我们开门见山的说一说吧，您发现有哪些不太合理的理财观念以及这个资产配置的模式？ 好，这些年呢确实这个百姓的投资理财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提升，大家都知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平时生活中多多少少我们接触的客户会有一些不太合适或者不太全面的这种理财观念。打个比方说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很多人认为理财就等同于买理财产品。那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理财是一个广义的财富管理的概念啊，那不仅是有对于你家庭资产的这种流动资金的规划啊，有贷款的规划啊，有这个家庭风险保障的规划以及投资的规划。那应该说呢投资啊只是这个全面理财的一个方面。 所以更加不能等同于购买理财产品。 对 对，那么投资里面呢也有各种类型的理财产品啊。那银行理财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比较稳健的一种。那 就是说虽然有理财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的理财首先是不等于投资的。 对， 是吧？ 对对， 就是说不是等于你怎么去让这个钱啊去赚钱的。 对， 这不是。 嗯， 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个规划的问题。 是的，那这个很多人呢本末倒置，就是说你，我们问他你理财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赚钱。那赚钱的目的呢？后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嗯， 实际上是通过金融工具的规划，让你的这个实现你生活的各种愿望。 嗯 啊，是熨平你这个一生来讲收入支出波峰波谷的这种差异。 有一个渔夫啊，在海滩边晒太阳，是吧？然后呢， 对， 有个人就过去问他，是吧？你的梦想是什么？是不是？ 对， 他，我的梦想，我要赚很多钱，我要买大房子，然后买大房子之后呢，我要去周游世界啊，然后呢，干嘛呀？我也找一个海滩，然后呢，躺在晒太阳。渔夫说：“那我现在就是啊， 现在不就达到了？ 就达到了。就很多人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活成一个什么样子、啊。 对对。那么我们接触的还有一种这个错误的观念呢，就是说，他可能知道啊，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 嗯。 但是呢，有的人说我的100万，我分布到了各种 P2P 平台里面。 最近的这个段子很流行、 哎。对，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到时候 P2P 跑路的时候，每一个故事里你都是主角。 对，他都是维权对象。 啊、对，还有呢，就是说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投资了非常多只的基金，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基金可能都是股票型基金，甚至可能都是同一个风格的同一个板块的基金。那实际上我们说，其实他也没有真正的做到分散风险。 换句话说，有人投资比较偏科，就我们先不说理财就等于投资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撇开这个概念了。但如果就在投资里面，还有人是偏科的， 对， 就是把钱都放在某一类某一类 大类里， 尽管他这里面选了好多个品种，但是都属于某一类。 是，对，那么还有一种这个误解呢，或者是甚至是比较普遍的了，就是说你买银行理财的时候啊，或者投资其他投资品的时候只看收益啊、嗯。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大多数人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时候只看收益啊、嗯，很少人看流动性，基本没有人看风险。 很少看流动性怎么理解？ 流动性就是通俗来讲就是灵活性， 嗯 啊，就是说这支理财产品投资期限是多少，因为很多理财在投资期限内它是不能赎回的，那当你紧急用钱的时候，这部分不能支持 你。你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吗？ 应该说平时很多这样的客户。 哦，就是来用钱了，发现取不出来。 对，因为银行理财呢跟活期定期不一样。 嗯。 定期呢，你可以提前支取，损失利息就是你就得到活期利息就可以了。 嗯。 但是银行理财由于它的资金要去，银行要拿这个资金去投资啊，投资运作，在这个期间，是不可赎回的， 那 就造成了很多人到用钱急需用钱时候的不便。 那这部分人是什么年龄的居多，还是什么年龄的人都有啊？ 应该说是什么年龄的都有。 嗯， 那造成这种的这个原因呢，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是我觉得两方面原因都有吧。 嗯， 既有这个理财机构的原因啊，可能这个风险提示没有到位，那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啊。 以后咱们去银行买理财产品啊，最好都像进那个 ATM 机那个小房子一样。北京市公安局提醒您啊，什么后面内容是什么来着啊、 嗯、 遇到什么让不明什么陌生人要您转账汇款，不相信是吧，不转账不汇款啊，你以后买理财产品啊，都出某某银行提醒您，这个产品在某某期限内是不能够取出来的，不能兑现的。 对对，实际上呢，现在银监会也要求，就是说，我们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的时候，要对客户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嗯， 甚至有录音录像的要求。 对对 啊、这个也是强制要求，就是买者自负，卖者尽责。 嗯、 啊，双方的都要努力。 是，回头如果银行需要培训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义务的培训啊， 这个该停顿的停顿，该强调重音的强调重音啊，该提高语速在三分钟内过的啊，这种我们都可以给你们提示。其实这个很重要啊，非常重要。但是您刚才谈到的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的投资的朋友所忽视的，所以一旦忽视的话，它背后肯定会有一些教训啊。 对， 刚才您谈到这个，就是说基本上不看流动性，还有一个就是从来不看啥来着，风险。 从来不看风险。 嗯， 对，因为这个，说实话，现在的银行理财产品大多还是刚性兑付的。 嗯 啊，也就是说，客户买理财认准你这银行了啊，即使是非保本理财产品，他也认为一定能达到预期收益。啊，事实上，这么过去的十多年，银行理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 嗯， 那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今后理财产品会向净值型的转化，也就是说，它的收益会有波动啊。这个刚性兑付的问题呢，会逐步的打破。 嗯 啊，那么但总的来说，银行理财即便是产品的收益会有一定的幅度，但是在各类大类的资产配置里面来讲，它相对于股票，相对于基金，还是属于稳健投资的一个品种。 嗯，好，刚才您是谈到就是目前大家不太合理的这种理财观念啊，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哈。第一个，就认为理财就是等于买理财产品，或者说理财就是投资，其实不是啊。理财呢是结合着我们整个这个家庭啊和个人这种不同阶段的这个规划而谈到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事情， 没错 啊，包括你的投资， 嗯， 包括你可能在某些阶段需要用的这种消费的现金，是吧？也包括你们个人的一些发展所对应的一些保障， 对， 等等。我认为这个才是全面的理财啊， 没错。 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大家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呢，所忽视的几个要点啊。一个呢是资产配置啊太单一，鸡蛋全放在某一类篮子里。 对对。 此外呢，就是忽视这个流动性啊、期限的问题以及这个风险的问题等等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想和您一起分析一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方面的原因。此外呢，还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展望，那马上就要到八月份了啊，那未来这几个月中短期的理财产品的这个预期收益跟上半年比会是升啊降啊还是持平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 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短时暴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在26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在33度。总的来看，今天傍晚部分地区的降雨以及夜间全市的降雨对交通影响比较大，请各位注意驾驶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银行财富管理部的副总经理王建宁。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嗯，上面我们说到了一些错误的资产配置的观念啊，那咱们也简短的分析分析，您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家，其实在各行各业啊都非常专业了哈，这个都是各行业的翘楚，为什么这个拿着自己的钱去做配置的时候，反而显得好像还比较的，初级哈？ 嗯，我想呢，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啊，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大家很多人觉得理财就是什么等同于买理财产品啊、嗯、我觉得这个是很普遍，那么尤其是在亚洲国家更加普遍、 嗯、 那么因为这个亚洲国家的人更不愿意露富、 嗯、 所以当他来银行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他有多少闲钱、 嗯、 我们只能给他打理这些钱、 嗯、 那实际上他家庭背后有没有保险啊？有多少房产的这种这个不动产的这种资产？ 嗯， 我们是如果不是深入的了解，很难从单纯从他的账户上看出来的啊。很多客户呢不愿意露富，他也不愿意主动告诉客户啊，我们银行客户经理这些信息 啊、哦，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看来中国未来这种个人理财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 对，是的， 因为如果这种观念一旦转变的话，那这中间有很多的互动啊。 对， 是吧？ 对， 因为 这里面 大家不愿意告诉对方他的个人的一些隐私，所以说也就很难服务到他们。 没错，是的，这里面呢，也有我们银行机构的一个很大的要提升的这个空间啊、 嗯、对对。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想就是刚才提到了很多人只看收益啊、 嗯、 这个呢我想和这个现在市面上很多鱼龙混杂的产品啊、 嗯、 他们尤其是这个网络啊、 嗯、 网贷平台 P2P 平台，他们片面只强调收益啊，强调这种赚钱效应，避而不谈风险， 嗯， 那也是有相关的啊。那么，我们最近总听说一个，就是说，如果是6%以上的收益，你心里就要打问号；8%的收益，这就比较危险。 那10%以上的收益，你就要做好全部本金损失的准备。 嗯 啊，那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刚才提到了，现在银行理财存在刚性兑付的这样一个潜规则，所以老百姓认为我买银行理财不会亏，所以他也不那么关注这个风险。 嗯 啊，实际上呢，银行也没有让百姓这个了解背后的资金投到哪儿了。 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就是咱们的金融市场有待健全，咱们这种投资者的这个知识啊有待普及，风险意识有待加强等等啊。目前来说呢，这是一个综合因素所导致的。 对对。 那要想改变，那也不是一朝一夕，是吧？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一起上下而努力吧。 对，上下而求索。但是呢，我们看到像股票市场啊，经过这种的几轮的牛熊，大家如果炒股跌了，没有人去怨交易所， 嗯 啊，这个市场教育就比较充分了。 咱们不怨交易所，他们有怨的地方，但是怨也没用，也不能给你钱。 对，那像这个很多投资基金的客户，他这个风险这个认知度也是比较高的啊。这个银行理财市场呢，还有这个进一步提升的这种空间。 好。确实是这样啊，慢慢来，别着急啊，我们一起来努力的营造一个更加合理的更加理性的啊投资环境。 对，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今年下半年的这种中短期理财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预期啊，大概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浮动。因为前两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库的现金啊，拿出了1500亿要存到这些银行里面啊，那这个利息啊是创了一个新低，是3.75%啊，上一期还4.2%呢啊，这一下子呢就这么低了，因为它其实有这种风向标的作用，就是国家政府拿这么多钱放在银行里存，银行的利息才给这么点儿，对不对？ 对。 那么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理财市场呢？就理财预期的收益会不会也因此而受到影响呢？ 对，会影响，也会影响到个人理财产品的这些收益。那么我们从这个普益金融数据平台啊，第三方的一个平台看到，那么今年这个各月以来，银行理财的这个平均收益啊，是在逐月下降的， 逐月下降， 逐月下降的，对，目前来讲呢，这个非保本理财啊，这个收益呢是在4.1%到5.2%之间吧。 那原来呢？ 啊，各种期限的，那么以前年度可能是五以上， 嗯 啊， 年初 五以上5.3%到5.5%啊，什么这都有 啊，哦，年初也是这个范围， 啊，对对对， 嗯 嗯，那么保本理财呢？可能在3.2%到4.5%这个区间范围内。 嗯 啊， 这个，目前呢，就现在呢， 目前这个非保本理财的这个一年期的吧，我们说这个平均收益可能是在这个5左右。 嗯 啊，保本理财呢，大家就这么简单的记，低一个百分点，在4%左右。 好，刚才谈到的这个非保本理财的这个收益，一年期的大概是在5.0%左右。 对， 那么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下半年的话，有可能会到4%多，是吧？ 对对对， 就是最低的可能会到4%多。 是的，还会这逐步走低。 嗯， 那么所以呢，在这儿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您有闲置不用的资金，尽量购买长期的这种理财产品，以锁定啊目前的一个这个收益。 嗯，好。 其实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规律，就是第一个呢，肯定是说你这个年化收益和产品的期限是成正比的。 嗯 啊，一般来讲，一年期的理财的这个年化收益肯定要比3个月、6个月的要高。 嗯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的趋势是向下的，但是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半年末啊、季度末啊、6月末、9月末、12月末，是这种银行和金融机构比较需要资金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考核的因素吧，啊，那么在这些时点，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翘尾， 嗯，就那个时候银行就是要交作业了。 对对对。 看看啊，各方面的这个资本充足率啊， 哎，对对对， 各个数据啊，是否达到 这 个央行 的 要求啊， 存款的规模啊，市场占比啊，还有这个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对，所以很多资金就是几天犹豫。好，这个我们就不多说，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收益率要高一点，因为银行相对来说缺钱，就是那一段时间相对来说缺钱，是吧？所以这也有一个购买的这个窍门的问题。 对对对。 嗯，刚才您谈到就是说目前这个固定收益类的啊，这个保本的这个一年期的理财大概是在 3.4%左右 吧，啊，4%左右哈， 啊。现在4%已经算高的了。 算高的了。 对。 保本的哈。 对。 您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让我想到了大额存单啊，同志们。 嗯。 现在大额存单最高上浮52%啊，达到多少呢？达到4.12%还是18%啊？18%的样子，我记得是， 嗯。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有可能大额存单它就比那个刚才谈到的这个保本的一年期的这个理财就要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了。当然大额存单它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时间长，对。 啊，它有3年一年啊等等。 对对对。嗯。 对，它可能得3年。 是3年啊，会达到那个收益。那实际上我们来长远的来看呢，大额存单以及结构性存款，未来会逐渐代替保本理财。 会代替一部分啊。 对 对 对。对。这个随着资管新规的这种实施和落地，未来保本理财会逐步退出市场。 嗯，是。昨天我们的资讯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有专家的这种观点啊，也供大家慢慢的去观察吧哈。啊，我们一边看啊，一边来琢磨。那事实上呢，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这种投资啊，即使是在这种稳健的领域，也有多元化的选择。当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上浮52%啊， 对， 这个大家也要比一比哈。 嗯， 对。 那么基本有这么一种规律，就是说城商行的理财产品的收益要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嗯，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呢要高于四大国有的银行。 为什么呢？ 这个一个是这个不同的银行之间它这个投资的风险偏好不同，那这个银行理财背后可能会投资于货币市场，可能会投资于债券或者贷款类的资产，那么每个银行它对资产选择的风险偏好和容忍度不同， 对，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每个银行它能接受的获客的成本不同， 是。因为城商银行规模稍微小一点嘛，对吧？那么他要想让大家都去买他的产品，那他只能把这个预期收益抬高一点嘛。 对。 那怎么才能够达到抬高了的预期收益呢？他只能去买一些评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资产。 对。对。 对吧？ 嗯。 那大银行呢，他可能又看不上这些评级没那么高的资产。 对。 嗯。所以 一般大银行肯定都选择2A级以上的债券啊等等啊， 对，是。 所以呢，那个这个大家在这个选择银行理财产品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关注啊我们这个城商行的产品。 城商行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呢，换句话说，它也是伴随着风险的。其实你如果把城商行也好，股份制银行也好，或者是国有大银行也好哈，他们的这种理财产品拿出来，同样是比如说一年期的是吧，是一个非保本的，他们的收益也会略有浮动。其实你别看它是 0.1%、0.3%或者等等啊，它背后代表的就是风险等级又高了一点点，又多了一点点。这背后你看似在你这儿是 0.1, 可是背后的资产可是多少个亿啊，它整个的这个理财产品它背后是要发行多少个亿的，那么这样一来它风险就放大了。 对，这个资产选择呢有一些区别，但可能没有您所说的那么差别那么大吧。因为毕竟投资都是一个品类，比方说投资金融债啊，或者投资于这个银行间市场，都是一个大类的投资。 那倒也是哈、啊。但是它相差这么一点的话，它其实最后的这个总收益就差出不少来了。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聊的呢是怎么来配置我们的这个资产。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预期啊，下半年的这种理财产品的一个收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分析一些案例，通过案例跟大家再介绍一些比较科学的、理性的资产配置的知识和技巧。那这些案例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嘉宾王先生他们的这个一线的工作哈。我们首先讲。 好，这个在这儿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故事吧，三个案例吧。那么第一个呢，是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客户 啊，这个客户不得了啊。 啊，对，他呢是这个 球迷， 对，是一个球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世界杯呢刚刚结束，这个客户啊，他自己做生意啊。是这个某一个领域啊，生意应该做得风生水起了。那么他在我们银行呢，常年只买保本理财产品。 他有很多钱买这个保本理财产品。 他的这个资金的量级非常大啊，你可以放开你的想象啊，但是只买保本理财产品。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想不出来。好吧，总之就很有钱 。那么他这个在世界杯期间啊，因为我们和他这个也是多年的交道了啊，也是这个一方面是客户，另一方面也是好朋友了。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支行长也陪他看了 N 多场球。这个在这个不是去现场啊，在家看或者在酒吧。 我还以为是去俄罗斯看的，都很有钱了。 对，实际上他的这个资产量级肯定能达到，但是他可能平时生意也忙。对， 那看球跟 他 资产配置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那么这么长时间来讲呢，我们都这个给他来宣导一些，刚才我们所说的。不要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这个多元化的资产配置的一些理念。但是呢，这个客户讲说，我不要求在银行能赚多少钱，说我生意上赚的钱，可能我公司的利润一年10%+啊，说我自己这个投资赚钱的能力比你银行高多了。 那倒也是。 我的钱放在你银行，我就需要的是安全。 他等于是把银行当保险箱了。 对，我只买你的保本理财， 还只买保本理财。 对，只买保本理财。但是呢，这个看球的期间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球场上前锋、中场、后卫、门将这种各种位置，我们把比喻成各种大类的理财产品。那比方说保险这个产品非常像门将啊，他在场上的身影不多，但是关键时候他的一两颗扑救就会改变比分，甚至影响这支球队是否晋级啊。我想保险产品也是有这样的作用， 就是他关键扑救能够让你不被淘汰。 对，那么保险的这个关键时刻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帮助你规避这种人身风险，和医疗费用的这种缓解这种压力啊。那再比方说， 他没有买保险的 啊？对，没有买保险。 那是什么限制了他呢？ 他认为他这么多资产量级或者他赚的钱，一旦发生了意外，他完全自己可以承担。 那倒也是啊。 但是呢，保险刚才我说了有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就是你 如果你发生了大病了，你如果自己负担，可能要花200万。但你如果买了保险，可能20万就搞定这个事儿了。 其实他有2000万，他有2亿，对吧？ 对，那翻回头来，你那2000万，你可以 干点什么不好？ 对呀，你可以释放出来嘛，就相当于我们又回到赛场上啊，那你可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去冲锋啊，去射门啊。但像股票型基金啊、权益类的理财和黄金 TD 交易，这就像球场上的前锋， 这个他也没买过的 啊，没有，从来他连银行的非保本理财都不买，你想他更不会参与这些高风险的投资品种了。 他可能怕自己上瘾。 就一买不可收拾了，好，那个主业不干了，这玩意儿来钱快，得最后荒废了主业了。 对， 我也能多少理解他，真的，虽然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嗯， 但我也能理解。 嗯，这样的客户呢，代表了就是自己就是主观的在主意特别强。 嗯、对 啊， 因为他投资股票还不如投资自己的公司。我真的问过一个创业者，一个企业家，他也。我不知道您那多少钱啊，反正他这个也很不错了。 嗯， 我就说您买不买股票，他说从来不买。为什么？因为再说我把我钱投在我自己的公司里，不比那些公司赚的多。 对对。 哎，我想也是这个道理、啊。 嗯，这也就是说，很多人他只投资他熟悉的领域。 嗯 啊，他在他的生意场上，他在这个领域他是专家。 对、 啊。他在股票上呢，他反而看不准。 是他不买嘛？ 对对对。 嗯。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类的权益类的资产。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家庭资产的增值的幅度和速度。 您的意思是 像前锋一样 买点， 对， 买多了。 后面我会介绍，其实每一种都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有个比例。 对、 嗯， 那像固定收益类的银行理财，啊，还有国债，还有债券型基金，像场上的这种中场，啊、 嗯， 那么它这个，这个可以说作为家庭的核心资产啊，来增厚你这个资产的安全基础，进可攻退可守啊。那像这个我们说的定活期存款，还有说的结构性存款，还有货币型基金啊，以及投资金条，这个相当于场上的后卫啊，为家庭的这个储备应急资金啊，又可以安全的抗通胀，是家庭这种资产的坚实的这个基础。 我特别想了解啊，你们跟他说的这个是看球之中说的，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啊， 边看边聊，也就是说，你球场上各种位置啊、嗯、的通力配合，才能赢得整场的比赛、嗯。同样，你家庭资产只有多元化的分布， 嗯、 各个投资产品各司其职，整个的家庭财务才能健康。 当时看的哪场球？ 我们陪他看过至少两点的，都看过两三场、 哦、 啊，具体哪场球记不清了啊。 一点一点灌输的， 对，看球的过程中增进了感情啊，慢慢的他也对于这种科学的资产配置理念有一个接受。 我觉得你们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确实是 真不容易，点个赞。那后来他有变化？ 有变化。现在呢、嗯，已经把一部分资金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非保本理财了。另外呢，他对保险的这种认可，接下来呢，应该也会，他正在考虑，买一些这个保险产品了。 那万一那个非保本理财真的赔了，没保本？不怕他怪你们吗？ 这个，我们想的就是说，你整个家庭资产有一个这个合理的配置， 嗯、 综合， 看综合收益， 对，综合收益，我想应该比他现在仅仅放到保本要强得多。 嗯，其实这个谈的是综合收益，不是说每一个 不是某一支产品的 收益、啊、对对，它有一个此消彼长，或者说互相对冲啊等等吧， 没错 啊，这种可能是吧。好，那他说到这个保险的问题，那他这么大，他多大年纪了？ 五十岁左右。 五十岁的话，那这么大年纪了，他花的钱去买保险，最后拿到那个保额，估计跟他投入的钱也差不太多了吧？ 嗯、确实是，就是说这个你年龄越大，买保险呢，你的保费越高。 对。 但是呢，对于他这样的呢，可以买一些这个年金保险啊、 嗯， 就是说我比如缴费五年，那么在六十岁以后开始这个每年买收回一些，每年得到那个 这是一种 钱， 相当于养老金式的那种投资保险。 对对对。 再保个什么意外身故、那个？ 没错，还有一这个有这个。意外啊、意外险啊， 对，意外险。 那么他也可以，自己作为投保人给子女啊、作为被保险人啊，买一些大病或者重疾保险，这都是可以的。 他原来都没给孩子买的， 对， 就想把现金留给孩子啊。 是的， 那这样的客户他在生意上已经做得很成功了，那为什么在这一块还这么的，就是初级呢？ 嗯。可能正是因为他生意上的成功，他迷之自信， 嗯 啊，其实是术业有专攻的嘛， 嗯， 那么 这很多这个代表了很多的客户，他是老虎型的人格， 老虎型的， 这就非常自信啊。 老虎型有什么缺点吗？我怎么觉得您后面藏着一句呢？自信的背后是什么？ 任何这种性格特点，它都是有利有弊啊。那么自信是它的优点，但是呢，缺点呢是不容易听进去别人的话，有时候是盲目的自大。 所以得看球，得看三场球，是吧？ 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客户的例子，这个客户呢是这种应该说是他。IT 界科技公司的这种高薪的金领了，四十多岁的一个男性，平时工作非常忙，没有时间去打理这个自己的财富。那平时呢就是所有的钱买一笔理财产品，到期以后又来银行再接着买。 他是图省事儿， 对，他都是图省事儿啊。平时呢也很少考虑全面财富规划的这个话题啊。那么我们呢就是通过理财经理的这种给他理财规划配置啊，我们说有我们给他画出了四个象限，因为他是搞 IT 的啊，他是理科男，所以呢我们用四个象限叫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来给他进行理财规划。我们四个象限呢分别放，一是要花的钱，第二是保命的钱，第三是钱生钱，生钱的钱，第四个呢是保本升值的钱。把他原来100万买一笔理财的钱给他做了一个合理的配置，分别的比例是10%、20%、30%、40%。 这又简称1234。 1234理财法。对。 当然这个1234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是大概的一个合理的区间。 根据年龄有 不同。那么这四个象限呢，我们也可以通俗的讲，这四个账户就像桌子的四条腿啊。那么你少了任何一个都有随时倒下的危险。但是这样综合配置以后呢，应该说他的家庭的流动性的资产啊，他的这种意外保障，以及投资高利率回报快这种理财啊，各种都有了。 我也特别想问问他之前这100万就是他所有的钱吗？ 基本是他除了这种固定不动产的以外的金融资产了。 也就是说他手里可支配的钱就这些了。 对， 每次都一把全买了。 对。 那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半段谈到的，他要钱的时候可能就 对他买的时候呢，他也很纠结。他说这个一年期的产品收益高，对吧？但是呢，我有可能半年 要用钱， 会用钱。 对， 最后呢，他只能买一个半年期的产品。半年期到期以后，下半年不用，他才发现啊，我不用，那 OK 又续买了一个半年期的。那么他这种资金。比较低效率的运转。 是。我原来也给大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如果一定要买这个理财的话呢，你可以错配。比如说你把这钱分为，简单的说啊，分为四份吧。第一份买四个月。那么后面这三份呢，先买一个月的这个短期活期啊，这个短期理财余额宝之类的，是吧？然后第二份呢你买几个月，买 三个月。 你也买四个月，你每次都买四个月，但是呢， 四个月就是 前期呢，你没买之前呢，都放在这个活期里面等等啊，这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这种这个时间配置的方式。 四个月后，那你每个月都有一笔到期的理，刚好到期的理财， 是 吧？ 你需要用活钱的时候呢，这不就可以用上了吗？ 没错， 这是一种思路，供大家参考。 是的， 好。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啊，北京银行的王建宁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目前的情况符合刚才所谈到的这两个例子。